神能够为我严格的降临。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，笑得多可掬。盘底的洋葱像我，永远是调味品。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。 全心全意。